眼睛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 学会有礼貌，爸爸妈妈真欢喜，老师见了咪咪笑。 我去哪？ 家庭礼貌称呼歌。